赏我的辞呈，同时都欢呼羡慕我的选择。下沉的电梯，说不出忧郁的心，是不是仍然都要固定的工作？是不是仍然都要上班的生活？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，我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。拥挤的电梯一天过了一天，拥中的公车一年过了一年，失去的青春等待老板诺言，眼角的皱纹刻画着生命疑问。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？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？记不清年轻时候做梦的我，是否也情愿做个无奈的陀螺？也曾经期望伟大的工作，也曾经拥有浪漫的自由。熟悉的电梯走出陌生的我，凌乱的脚步不知该走向何处。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？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？记不清年轻时候做梦的我，是否也情愿做个无奈的陀螺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能够勇敢地坚持自己的选择？ 是不是仍然都要固定的工作？是不是仍然都要上班的生活？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，我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。仍然都要固定的工作，是不是仍然都要上班的生活？记不清年轻时候做梦的我，是否也情愿做个